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都系情商花阿笋哥喺度做录音，好难得阿笋哥今日抽空上嚟啊！话说阿笋哥去影完相，成身即系邋邋遢遢，好多泥都上嚟我度做录音，真系多谢佢啊，笋哥。 唔系，今日呢个我哋仲有冇声啊？ 冇啦。 哦，今日有新声啦。 啊， 我相当好啊！今日谈咩啊？ 你 捉错处先啦。 第一集捉错处先啦，咁啊。话说咧，我哋有个 game 咧，我唔知道大家玩过未啊？就系、是、捉错处啊，即系喺嗰啲电视戏机中心咪有两幅图嘅，边个错，即系一幅啱一幅错，你咪捉啲错处出嚟嘅、 啊。 人咧捉错处好叻嘅，但系自己嘅错处又睇唔到，永远都。咁点解我咁讲咧？话说咧，近排咧就即系识得个朋友，咁、那个朋友就好中意喺鸡蛋壳里边挑骨头，佢唔系鸡蛋壳里边挑骨头，佢讲呢个不是，嗰、那个不是，嗰、那个不是，但系。人生其實係咪我哋個個人都有好多不是嘅？譬如佢講：哇，阿狗護士，你個口有口氣喎、哦，咁樣樣。哇，你個人著衫啊咁樣樣喎。你個眼鏡咁樣樣有咩？我哋捉錯處好叻嘅，但係點解我哋唔識得去令到人哋舒服啲，或者唔識得去到包容多啲人哋嘅錯處咧？有時有啲嘢錯咗，反而仲係一個嘅特色嚟嘅，我覺得。 不過你提出呢個問題咧，啱啱即係咁啱得咁巧啦。我琴日無鳩我聊喺商務嗰度，就睇緊呢個德國情報員手冊。 咩嚟啊？有咪？屌你有咩？喂，屌只有買嚟睇 啊！咁咪好簡單啦。佢本書就係講話即係作為一個情報員啊。你應該具備有啲咩條件？ 大波靚女咯，通常啲情報員都係咁噶嘛。 佢就講佢就話你未必係一定要做007啦。佢話咧，但係佢話佢係咩咧？佢係一個喺德國咧嗰邊做情報嘅。咁佢試過偵破咗好多大案啦。佢話但係咧，你做得情報員，你個特徵係咩咧？你就一定要埋堆。埋咩堆呢？就埋啲華人堆啦，唔使講啦。因為只有華人先有情報，好人係冇情報噶嘛，係咪先？咁但係你有咩辦法去令到啲壞人俾情報你呢？因為話明壞人呢，就即係話明係壞人啦，同埋你就講真如果有錢咧就做到情報員嘅話，就唔使情報員啦，有錢就搞掂啦。事實上壞人呢，除了要錢之外咧，又唔係淨係要錢咁簡單嘅喎。咁佢就講頭先你個觀念。佢話咧，做情報員，第一留意你對人嘅睇法。係，呢個係佢成本書嘅入門第一章。係。咁我就冇睇曬啦，我但係最戇鳩鳩，我就係睇緊第一章。啊。因為等我老婆嚟食飯啦，好撚無聊。咁咧，佢就係講就話佢嗰日第一日翻工。咁然後咧，佢估唔到咧，佢嗰、那個佢個拍檔啊，成個咧簡直係邦女郎一樣啊，大波腰又腳長乜撚都有嘅。嗰日著件低胸衫。咁然後咧，佢嗰日咧，嗰、那個情嗰、那個佢個拍檔咧， 就嬲佢屌閪啦， 就俾咗一張字條佢，就同佢講留意你自己嘅諗法。 係， 佢話咧好簡單，佢話咧因為你嘅諗法咧，即係。你的想法一定會表現在你的行為上面，你的行為會培養你的習慣，你的習慣會變成你的性格，你的性格決定了你的命運，即這個很簡單的觀點，是是，是，但是問題就是你的性格呢，好，不是，即是你去怎樣對人呢，很多時候會流露在你自己的表面上面，譬如說你吃檸檬，你吃了檸檬，有些人去譬如說檸檬，大家想想檸檬啊、酸梅那些味道，很容易會流口水的， 是啊， 那你很容易吞一下口水，是不是？咁有，如果你想控制呢方面嘅肌肉咧，你就會諗下啊，檸檬酸嘢，咁你就想吞一吞口水，係咪？而呢啲嘢咧係自動嘅，你冇得呃嘅，你必定會咁樣做嘅。所以咧，當我哋去捉人哋錯處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由頭殼頂嗰度嗰支尾咧，都唔知有幾多條 muscle 啦。其實係做緊一個我屌你老母臭閪啊！ 啊， 係 啊， 呢一個嘅 動作， 未必係一個直接嘅動作，而係喺你身體裏邊你控制唔到嘅一啲反應。 明白。 而啲反應咧，是令你的人呢，你的人生呢，注定失敗。 明白。 因為人呢跟豬一樣，跟馬一樣，是群居動物來的。 是。 嗱，除非你有極高的智慧，本書有講這個觀點，除非你有極高的智慧，否則你沒辦法一個人住。 是。 對吧？對。即是除非你，即是有幾個人是一個人住，一個呢就是 喺華山嘅風清楊老前輩啦。 屌你，我寫出嚟嘅。 嗱，仲有一個係邊個咧？阿令狐沖個老老細獨孤求敗前輩啦。啊，仲有你諗下，仲有邊個係一條友係搞得掂嘅？就算佢唔係搞得掂啊，佢都唔想佢一個人嘅。咁人呢必定要有拍档，要有朋友，要有邻居，要有社群，你一定要活喺一个群体里面呢，你先至可以反映到你自己嘅价值出嚟。你正如你譬如返医院咁样，就算你几得真系你都好，你都会同啲阿叔打下招呼啊。你就算屌柒佢啊，你都系一个屌柒佢嘅对象嘛。即系大家都系喺互相映照下面呢生产咗一种关系出嚟。咁佢话你所以呢再做成個情報員，第一點在意你自己對人的念頭，即係一念三千。 明白。 我看了呢個觀點之後，我都覺得啊係喎，因為都應用到我在我今天的生活裏面啦、因為話說我今天跟幾條傻仔去一起影相啦。今日唔係話傻仔嘅，只會點講咧？即係睇到佢嘅功夫係比我低啦。技術就肯定有高低嘅。境界就冇高低，但係手藝就一定有高低。 呢個你講啱。 你對攝影嘅睇法咧，可以非常之高遠。但未必表現在你的手上面，咁咧，所以咧，我心裏邊咧，我都會盡量要需要克服一啲。哦，其實咧，佢哋係初哥嚟嘅，我應該咧放開啲我自己嘅睇法嚇、應該接受人哋嘅睇法。可能佢哋會提啲白痴嘅觀點啊。但係你點知呢個白痴嘅觀點，我唔會喺裏邊咧有一啲更高嘅理解咧，係咪？所以咧，你聽講話啊，人咧就係捉錯字。如果我咧就係保留住，哦，佢呢樣嘢 A 唔識渣嘢。这个 B 不懂炸嘢，这个 C 不懂炸嘢，其实事实上我对我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进步，一样是没有前途。 但很多人就是 没前途。所以没前途的人是多的咯。啱唔啱啊？个个有前途咁咪大镬啦。所以这个世界呢捉错处啲好，就是令到呢人和人之间呢分别开嚟，有啲有前途的人同有啲冇前途的人啦。 捉错处啲人好叻个，觉得即係大部分嘅人捉錯處都好叻嘅，但係即係真正識欣賞人嘅人好少。 但有冇諗過點解人想屌鳩另外一個人咧？嚇， 呢樣嘢我覺得 有時唔撚關你事嘅喎。係。嗱，譬如話可能你喺街道嘅睇到一件事，嗰個人可能做錯啲嘢，但係嗰件事唔關你事。 啱。 你又想屌鳩佢喎？ 啱。呢個心態 就係。即有時啲人譬如話抱住個小朋友喺個廁所度屙尿咁樣，咁屙尿跌咗落嗰度，咪乾淨咯。 啱。 有咩問題啫？有時你話小朋友條賓州好不雅咩？嚇，都唔係好不雅啫。你好真係好不雅，大人咧條賓州出嚟就不雅，啲小朋友冇所謂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有啲人啊，總係要屌下佢啊，寫下 Facebook 啊，留下言啊。 即係等於近排有一個大便姐咧，你有冇睇大便姐啊？ 冇。 大便姐就喺深圳地鐵屙屎啊嘛。咁話説佢用十秒鐘嘅時間就喺深圳月台屙，深圳地鐵嘅月台屙督屎。咁我啲人就成日即係喺個網絡上面講就啊，佢幾唔啱啊，捉錯處，話佢邊度唔啱邊度唔啱。但我想問一樣嘢，我唔知道你試過急到賴揾唔到廁所嘅感覺未咧？我想他都很大犧牲的了，能夠在月台上沒人的屙。 喂，九護士，我近排想一樣嘢，看看如果這個問題你解決是你身上發生的話，你會怎麼解決？你在有地址的，你在西隧口，你知道那裡呢起碼要走25分鐘呢，你才可以去到元芳裡面。 西隧口， 西隧口就是九龍站嘛。 九龙站，你讲路面啊？ 系啊，路面西隧口，你要上条天桥，然后扮翻过对面先可以去。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我因为去大角咀嗰度，去元芳系。 你嘅目标系翻元朗。 系。 O、okay? K， 你想搭968翻元朗。 系。 你突然间忍唔住。 系。 你赖屎。 系。 即系赖湿屎。 系。 冇人想啊，系咪先？即系。失禁是真的一個人是有是在一生人裏面是會發生的， 我發生， 所以我現在講呢觀眾其實都會有機會試的。你那天做一條白色的褲，你的褲呢好像斑點包，好像獵豹即是一笪一笪這樣，即是啡色一笪一笪這樣，那個白來了你的車不是很多人，你現在最大的目標就是回家，方圓沒有廁所，你沒有一條可以更換的褲，你袋裡面不夠錢去買一條褲，你會怎麼做呢？ 袋不夠錢啊？ 可能你沒有大人包， 即係你冇 resource 去辦呢件事㗎啦。 啊，我諗住搭的士㗎咋，如果冇啊，焗住上咯。 其實的士唔會俾你上㗎嘛。 呢啲環境你截咗先啦，叫我上去唔撚你啦。 哦，即係你會咁樣做？ 係啊，但係如果冇啊，焗睇下自己穿件咩上衫咯。如果我有恤衫嘅話，咪攞嚟綁一綁咯，即係摟一摟。如果冇嘅話，冇噶啦，焗上噶啦。 我嗰日放學啦，啱教完書放學，跟住然後咧，我就真係遇到一個咁嘅人。 男人女人？ 男人。跟住然後喺嗰個西水口嗰度，我咧真係聞到一陣味。我初頭我唔知係有個人嚟嘅。 啊。 我仲喺度同我 後生仔定係咩 咧？四廿歲到啦。 啊。 我仲同我 打扮光鮮定係精神病格咧？ 普通人嚟嘅其實，然後最遺憾嘅就係佢傾咗電話嘅時候咧，一開聲係講普通話咁樣咧，咁然後啲人就梗係對你扣五分嘅啦，即係你原本係得五十分嘅，即係本來你一百分嘅，中年又扣咁三十，即係剩翻七十分，屌你尾，然後呢個一講普通話扣多十五分，剩翻五萬五，啊屌賴屎，剩翻五分。 嗱，冇计啦，上车啦，屌你！ 嗱，跟住有咧，佢上车，啊，好得意喎！我话俾你听，你即系咧，佢咧就企喺度，旁若无人，当冇嘢，继续讲电话， 好高境界呢啲，屌你！ 跟住咧，其实我估个司机系觉得好卵臭，因为佢企喺车前面。咁樣咧，我咧就企喺個車嘅中間，即係樓梯落嚟嗰個位啦。 冇位坐㗎，嗰個口永遠都西隧口上車。 跟住咧，然後咧，後邊嗰啲人咧，好多都覺得好醜。但係咧，大部分人咧，我好欣賞佢哋。佢哋冇人揞住個鼻。跟住咧， 你揞都冇用啊！呢啲環境。 係，咁你可以即係揞住下，或者表現哇！屌你個撲街，真係好撚核突啊！其實咧，你知道香港原來咧有法例規定咧，就算揸榴蓮都好，都唔准上巴士。 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 所以那個司機咧係都有一份兩度喺度。跟住然後嗰阿叔咧就好成功咁樣，佢喺度搭車搭翻去搭翻去元朗咁樣。我今日再諗，我再諗。呢件事我諗真係冇人想啦，即係你話爆賴屎咁樣，即係佢自己都好慘㗎啦，仲可以去到若無其事咁樣講電話， 好難㗎呢啲。 我諗佢閃收嘅，頂應該係佢已經入咗三摩地。 笑人聲嗱，第一人哋處於一個咁尷尬嘅環境啊，第二樣嘢即係佢都唔想嘅話，咁你又冇資源焗住係搭車，咁如果係乘客嘅話。臭得滯，因為西隧口一上下個站已經係元朗啦。 係咯。 咁你一係元朗落嘅咧，自己落車咯，臭到。 係你真係完全冇使計。 即係冇辦法嘅呢啲，真係即係你唔可以話人哋喂屌你老咩你乜你又咁撚樣上車？喂大哥佢都唔上，而且嗰度你冇其他交通工具，冇的士站嘅。 但係所以你咁講啦，即係咧係好，即係你其實咧。啲人喺嗰個心裏面咧，其實大家都喺度諒解緊呢個人啊，即係可能有啲人，大家心照啦，賴事一定係冇恆常，係咯， 拗拗拗，同埋會唔會過分光交嘅？叫阿叔唔好過分光交先啦。仲有一樣嘢我想講啊，近排捉錯處呢個係一個題外話，咁啊同阿牛牛傾嘅呢單嘢。咁咧阿廉署上一任廉署 阿湯湯 阿湯湯顯明。湯顯明單嘢佢就話：，唉、哎，屌你老尾，佢啊真係慘啦！咁我話佢邊係慘啊？呢單嘢係擺明阿公扇佢嘅。咁佢就問我點解阿公擺明扇你咧？第一，你身為一個咁高階嘅公務員，阿頭之中嘅阿頭，你估佢傻㗎？從官咁多年，人哋同你講：，喂，拍檔當你準備啲乜？準備啲乜？你估佢唔會準備咩？佢你估佢會準備？佢梗係唔準備啦。單嘢咧，我諗個睇法就係咁嘅，我自己。而家阿筍哥就貴為呢個阿公中共嘅高層，咁啊同阿九護士講：阿九護士啊，我哋遲下搞個飯局，你自己買定幾啊支茅台啊！第一、第二樣嘢，我要架咩咩車嚟接我。第三樣嘢，你安排食得好啲啦。阿公叫喎，咁啊去做啦嚇，做撚完督你出嚟嗰個邊個嚟㗎？阿公督你啊！点解阿公督你啊？屌你老咩！你政治角力里边唔捻够掂啦！话俾你听，而家个阿边个阿梁振英 梁振英集团企都唔捻稳啊，就剁你身边啲人先咯。屌你老咩杀鸡儆猴，睇你惊咩啊，细佬。 唔系，但系汤英明唔系佢嗰代人嚟嘅。 我知啊，但系佢要俾你睇下啊嘛，即系你睇下嗱，老有版你睇，即系呢啲系摆明人哋扇你嘅。咁阿牛牛就话：喂，屌你老咩，咁点解人哋要咁做，人哋就系要捉下你啲痛脚先啊嘛，捉住你啲痛脚，第日有机会咪督你出嚟咯，等于克林顿啫嘛。莱温斯基点解无啦啦会督克林顿出嚟呢？原因大家都估到话啊系，因为佢咸湿，其实就唔系。喺格林斯潘《我们的新世纪》里面已经透露咗一个好明確嘅信息：如果 CIA 系要做嘢，莱温斯基出唔到嚟。莱温斯基无啦啦会喺街度，唔知点解要死紧咗。你揸住有精液嗰条裙，唔知点解无啦啦冇咗。你去报警之前，或者你去攞俾任何有力有势力人士之前，你估有势力人士唔会打个电话前下嘅，搵阿笋哥或者搵阿九护士。喂，我揸住克林顿裙，我第一时间打俾克林顿。喂，佢话揸住你条裙，或者打俾 CIA。喂，佢话揸住有你鸠精嗰条裙。CIA 个老细话：喂，咁样啊？你俾个电话我，同佢讲两句。讲捻完两句，屌你老咩？莱恩斯基唔出声啦，啱唔啱先？点解莱恩斯基条裙？同埋個證人會出到嚟咧，原因就係克林頓上一場冇幾耐，佢好換唔換就換 CIA 個老細。CIA 個老細做咗六任總統都係我做，我屌你老母，你換我，我換你啊！估唔到你個撚樣咁鹹濕嘅，屌！萊賓斯基根本就係俾人擺上台嘅，佢擺到明就係安呢個人喺你身邊等你踩嘅呢個氹。佢仲同你講：老細，你吹唔吹簫啊？嚇，老細得嘅咩？得冇人睇到喺呢度，屌你都冇人睇到，只系及捻住啊，冇人睇到。你爆一张就啱啦，唉、哎，好嘢，抵你死啦，仆街！你好换唔换啊？换呢啲人，即系等于一样嘢。有时你有啲嘅错处，或者有啲嘅贪婪，你唔好谂住冇人知道。喺背后有好多嘅幕后嘅集团或者幕后嘅人已经知道嘅时候，佢唔攞出嚟系放你一条生路，佢攞出嚟系冇路俾你行。咁我想讲嘅就係话你有时自己有做一啲嘢或者做一啲行为嘅时候，麻烦自己諗得清清楚楚，唔好人讲你又去做，人讲你又信，人屌你又同嗨嘢。 嗨嘢。 克林顿嗨嘢。 唉。 抵佢死添啦。 唉，咁係嘅，可能即係你可以理解到佢除咗食罗恩斯基之外，一定係食过无数咁多个女。 佢试过无数咁多次先。 不过呢条女拉咗嘢啫嘛。 啱。 唉，即系点讲咧？有时可能就系个人上得高嘅时候，警觉性就低咗。 佢以为自己大，即真系以为 I am the law。 嗯。 佢估唔到背后有一班集团系唔想你喺呢度。即系讲真一句，你换我做乜？你有时有啲嘢你唔搞佢咪算咯。即个系统已经搞咗咁多年啦，系咪先 ？work 咗咁多年啦，你唔搞佢好过搞佢啦。你换佢做乜啫？个老细，人哋有人脉，同俄罗斯啲特工有 friend， 同呢个有偈倾，嗰个有偈倾。做特工或者做情报工作，有啲咩系需要做嘅咧？平衡感啊嘛。你估你唔知我系特工，我唔知你系特工，我唔知你系边个，你唔知我系边个。大家有大家嘅 list。点解大家都相安无事？就是大家有偈倾啊嘛。 系，同埋啲连环爆炸啊嘛，大佬啊。 啱啊。你搞我做乜啫？啱唔啱先？ 系咯。 我搞你唔搞鸠你。 呢啲系同呢个核呢、這个呢、啊這个核指挥协论一样 啊 嘛。 屌、啊，大家有偈倾嘅时候，你估啲特工啊头屌你平时坐埋，可能又去叫鸡又去饮酒啦，屌你老尾！喂，今次交人啊，笋哥吓系咩？咁啊，交边个？哎，求其搵个傻仔出嚟啦！屌喂，阿笋哥，你嗰单嘢边个做？吓唔捻系喎！喂，咁样，喂，你嗰单嘢边个做？做特工阿头就系要做呢啲嘢啊嘛，做和平啊嘛，啱唔啱啊？即系等于近排有单嘢发生，啲人就成日话我阴谋论。英国政府英国近排有个士兵俾人 割咗 个头，死亡。咁啲人就话恐怖袭击，我就同人讲军情五处做噶。军情五处之前咪佢个 friend 爆出嚟，即系杀手个 friend 爆出嚟就系军情五处招揽过佢，不过唔成功，大家错啦。军情五处招揽咗佢就系成功，叫佢去怼冧个英兵。点解咁做呢？而家全世界都话大家要世界和平，大家要冇仗打，美军要喺阿富汗，要喺伊拉克，要喺边度撤军，英国亦都一样。大家麻煩打開你個電腦或者打開你個智能電話睇下， 全世界的軍火出口商，第一大是美國，第二大是俄羅斯，第三大是英國、法國，排輪到尾都未到中國。你冇仗打，屌你老母，我啲錢邊度嚟啊，大哥？每年燒幾百億美金就喺啲軍火度嚟。你話冇仗打，屌你喂黑鬼啊！拍硬檔阿軍情處招攬咗你，拍硬檔聽日懟攬一個，話恐怖襲擊，咁我哋先冇機會撤軍。如果唔係啲軍費邊度嚟啊，大哥？啱啊！ 的确系。 屌你嗰啲军备边捻个买啊？个捻个都话撤军，你都黐捻线嘅。屌你老尾，美国佬啊，英国佬啊，要搞捻到中东地方七个咁捻远，呢、這个茉莉花革命要成功，原因就系因为佢要搞翻呢个北非啊，搞到呢个鸡犬不宁。你睇下嗰个叫乜鬼嘢？卡达菲落一套台之后，嗰边打仗打大半年，民不聊生。佢喺度嘅時候都冇咁衰喎，佢唔喺度嘅時候死幾撚多人啊！喂，大佬，啲軍火邊度嚟啊？啲子彈日日燒嘅喎，啲子彈唔使錢啊！喂，大佬，我唔係靠呢啲地方有仗打賣子彈賣迫擊炮，屌你老味，啲錢邊度嚟啊？邊個養我啲軍人啊？邊個養我啲軍火商啊？阿伯話：就係因為咁樣樣，所以我啲軍火先賣得到啊嘛！呢單嘢肯定係英國 MI5 做㗎啦，屌你諗都唔撚使諗啦！美國嗰單爆炸案，嗰、那個菠蘿邊個攞出嚟㗎 ？CIA 攞出嚟㗎嘛，屌你老味！求撚其揾個黑鬼，喂，認撚咗佢啊！入撚到係有女你屌啊，好撚過屋企打飛機啊，你細佬！嗱，我簽咗合同，逢係135啊，俾鬼妹你屌，246俾阿叉你屌。有食有住，屌你老味！你唔整单咁嘅嘢，我边点啊，大哥阿妈啊！ 咁啊系，即系利益当前，呢个世界都系好乱噶。 啱，冇世界和平噶，大哥。 讲完， 好，拜拜。